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这是来自于张国荣所演唱的歌曲。我对这首歌的印象加深，原因是张国荣在他的热情演唱会最后一场最后一首歌所演唱的就是这首《我》。我记得在演唱这首歌曲之前，哥哥说人最重要的除了要学会爱人之外，还有就是学会影响你自己。歌里有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开阔，要做坚强的泡沫。我不晓得收音机前的你对这一句要做坚强的泡沫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有一种倔强的悲观的感觉。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仍然是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沉默是金》。 风冷冷，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难觉有分寸，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我无法辨认。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沉默是金》。在这首歌曲之后，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出自于给自己的信里面的一段文字，说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每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忍受了很多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而当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记住第一句话，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 沉默的时光。说到这里，王平想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好朋友，遇事的时候如果能够就地消化，尽量就地消化，不要带到第二天。那如果一时半会消化不了，解决不了的话，我建议各位先不要表态，深呼吸，冷静下来，再想想有什么好的办法去面对，去解决。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仍然是张国荣所演唱的《有谁共鸣》。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战，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去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静，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静，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郑华娟所演唱的《成熟》。 你告诉我够多的传说，我总想靠自己去亲身摸索，走遍大半个地球才听你说，那些浮光掠影故事都是虚构。风微微吹动我的头发，流浪的感觉是奇妙的感受，仿佛放弃反而是恩宠，离开才能真正拥有。多少个一天又一天才会成熟， 天还要活着。要多少个失望有希望才会承受，自己离梦想还要多久。告诉我够多的传说，剩下的该自己去亲身摸索，走遍大半个地球对你说，我学会不再被梦境迷惑。的感觉是奇妙的感受，仿佛放弃反而是恩宠，离开才能真正拥有。要多少个一天又一天才会成熟，不要衰老，不要腐败，要真正的成熟，那天还要多久。要多少个失望有希望才会成熟，不要逃避，不要麻木，要真正的成熟，传说剩下的该自己去亲身摸索，走遍大半个地球对你说，我学会不再被梦境迷惑。 这是来自郑华娟所演唱的成熟。我相信会有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真的希望自己在生活当中能够变得成熟起来，可是难免有的时候会毛躁，会焦躁不安。那成熟到底是什么呢？成熟今天有这样的两句话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成熟不是心变老，而是繁华过后的淡定。成熟不是看破，而是看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的平静一点的去面对任何事物。那在这个时间想要借着成熟这个词再回到郑华娟身上，她是来自于台湾地区的女歌手、词曲创作者还有作家。1993年的5月份她离开了台湾乐坛，嫁到了德国。现在的郑华娟，她的身份主要是以家庭主妇为主，但是在家里面最大的乐趣就是写字出书。她在自己的书中昵称自己的丈夫为老德。郑华娟所创作的歌曲主要是以情歌为主，她的歌深情又带一点叛逆，真情流露中又不乏怀疑，真实的刻画城市女性的那种复杂的心情，尤其是曲和词的那种氛围的营造，可以说是精准到位，直击人心。当年她在台湾发展的时候，有位潘越云写过《谢谢你曾经爱过我》，陈淑桦写过《聪明糊涂心》，郑怡的《天堂》，包括张清芳的《加州天堂》。而在这个时间，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郑华娟的这首歌曲《漂泊的心停在基隆港》。 明天我将有远行，却收到你的信，你总能用寥寥数行潇洒道尽悲喜和惆怅，曾好想好想和你一样游遍天涯海角五湖四洋， 逃出忧伤，把内心的苦都遗忘，一直忘了对你讲，你柔弱却勇敢的肩膀，曾是我心中英雄的形象。要实现的理想，而心中你却这么告诉我说，你给了初恋情人你的心，在他的家乡结了亲，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漂泊的心停泊在吉隆港，你不再把梦反复的想，勇敢的肩膀，曾是我心中英雄的形象。你与世无争，随心的游荡，是我即将要实现的理想，而心中你却这么告诉我说，想结了亲，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漂泊的心停泊在吉隆港，你不再把梦反复的想，对快乐也不再隐藏，在旅途中了悟的人生变成故事，对爱你的人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放慢脚步，在音乐当中一起来梳理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心情想要分享，你可以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这样我们通过网络也可以保持联系。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来听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天上飞过是谁的心？海上漂流的是谁的遭遇？身上的心不想言语，过去未来都像一场梦。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场景，多少回忆藏在我的眼里，遥远的你是否愿意为我轻轻点起一丝暖意？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想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 王杰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出自于当年很火的一部港片叫做《飙尘》。这部影片的导演和编剧都是黎大伟。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问，哎，黎大伟是谁？黎大伟就是刘镇伟早期用过的名字，那这也算是刘德华早期的一部作品。这部电影讲的呢，是在一次飙车的比赛当中，林港也就是刘德华所出演的角色撞死了一个黑帮的要员，于是便从台湾的台南逃到了香港，投奔了黑道的顶爷手下，暂时居住在香港，后来又卷入到这个黑帮的另外的一些是非之中。如果你感兴趣，不妨找来看一看。记住，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飙尘》。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在哪里？

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曾幻觉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毁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来自于陈百强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生何求》，出自于1989年热播的电视剧《义不容情》。我相信会有很多朋友对这部电视剧还留存记忆或者是印象深刻的话只有两点，一是黄日华所出演的大哥真的是好的不能再好了，而温兆伦所出演的弟弟阿康真的是让人恨到骨头里，恨得咬牙切齿的恨，太坏了。那部电视剧热播的时候，相信会有很多朋友都希望自己有那样的一个哥哥，如果有那样的哥哥，我们都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你说呢？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张信哲《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用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美丽色彩，在这个世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 来自于张信哲所演唱的这个世界。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到这里了。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拜拜。 深藏着你。